锵三人行，今天徐老师为咱们请来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德国人，著名的德国汉学家顾斌教授。而且我看从一个细节就看出德国人来了，说做节目都带着新华字典和汉华字典来的，说随时要查，够严谨。不过关于顾斌教授啊，这徐老师可以介绍介绍，我是孤陋寡闻呐、啊，就是他研究中国这个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有几十年，得有30年了，我以前不知道。作为这个德国波恩大学的这个著名汉学教授啊，出版过这个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我以前也不知道，甚至他还翻译过6卷本的鲁迅的诗歌散文集，以前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接受采访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句我没有说过。 没说过吗？ 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估计你在中国任何一次采访都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是。 那后来有人说是媒体断章取义。 对对。 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时候，这是2007年，有一个住在德国的中国记者跟我访问，谈一谈一些作家、一些中国当代作家的问题。他具体提了3个女作家的名字，那我说他们的作品是垃圾。这个我到现在 你记得是哪三个女作家？ 那一个是绵绵，一个是红影，一个是那个魏辉 啊，绵绵、红影、魏辉。 对 啊，你说他们三个人的作品是垃圾？ 是，但是其他的人的作品，我没有说他们全部都是垃圾。 没有说全部都是垃圾， 部分 还是说垃圾呢？ 部分，但这个报道真是断章取义了。我他直到他刚才这样解释，直到这个之前，我都觉得他可能说过那句话，只是前面上下文有。但是他现在的解释很清楚，就只是针对3个作家，对不对？ 对。另外呢，我到处都告诉人家，中国当代文学也有非常好的诗人。我自己老在翻译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我想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去年我有机会在德国跟唐小杜一块儿出 唐小杜中国的诗人， 谢谢唐小杜、跟他一块儿出后朦胧诗派的诗集。 嗯， 那这些天我收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有一个委员会他选了本月德国出的最好的五本书里头也有我们的那个诗集。 但是为什么讲到中国当代文学你总是要讲诗人不讲小说呢？ 因为小说有问题，诗不一定有问题。 小说有什么问题？ 有很大的问题。有三种问题，一个是语言的问题， 语言的问题， 形式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语言、形式、世界观，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顾教授反正出现在媒体上的一些观点断章取义的，我们导演可以来这个看看这个字幕。 他们整了你的黑材料。 哎，你的一些黑材料，你看，说据说这都是您的话。现在不少中国作家是在玩文学，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 是 中国当代文学太主张性与罪，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是这三位女作家啊。再看下一页，这个。你看他讲王蒙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不错，莫言是个落后的小说家，金庸的作品我看不下去，鲁迅的语言能力和思想都非常高，鲁迅的文章离当代人太遥远，也不能帮助当代人建立他们的语言和世界观。这个我啊，这还 有说 狼图腾是法西斯主义，舒婷非常好，但是他现在根本不写诗，张爱玲非常好，郁达夫和郭沫若都是典型的忧郁症患者，丁玲上世纪40年代写的作品，从内容来看还是丰富的。这个 哇，他们整理了你很多材料啊。 基本上是我说的话。 基本上是 这承认是他说的话。我注意到啊，他讲的一点，虽然他没有说中国当代文学全部都是垃圾啊，可是呢，似乎是您有过这样的话，就说我研究了这个中国当代文学几十年。我已经付出了几十年，我也不想放弃，甚至他保留有很多珍贵的这个历史料档案，将来都可以送给这个现当代文学馆。 是， 对。但是他说呢，研究30年之后开始对自己发生怀疑，就是说我有没有必要花这个功夫，这个意思我觉得是很贬低啊，这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 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应该有对他自己好多好多怀疑，所以到现在我老在思考我过去写的书和文章，我自己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 可能我有道理，也可能我没有道理。反正我不一定觉得我说的话才算。 哦，对，您这是一家之言嘛，对吗？ 对。 但是像您刚才说的，中国的这个当代的作家，你觉得是一个是语言问题，一个是思想问题，一个是世界观问题。 是。 您老说他们没有思想，但是我们 但是不光是我一个人，是好多其他的中国学者也是这么说的。 哦，但他们不敢像您一样公开说。 他们也是公开说的。 全推在你头上。 嗯，不一定。我最近因为我在德国出杂志《修正汉学》，我们每一期会发表中国学者文章，会摘他们的文章，所以最近我们也摘了两个学者的文章，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中国当代作家没有思想。 那您说的这个思想是指什么呢？ 一个作家他应该知道世界是什么，社会是什么，人是什么。另外呢，他的背景也应该跟哲学有密切的关系，还是跟宗教？ 跟哲学和宗教有密切关系。 对，他应该从一个哲学、一个宗教的立场来看自己，来看社会和人等。 嗯，徐老师，你怎么看？ 他把他的批评加上一个部分，我就全同意了。 嗯， 所以不能讲全部。现在有部分中国作家真的是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比较抄别人的，但是也还当然还是有一些作家是有自己对世界的独立的思考的。库宾教授刚才讲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包括自己的观点有反省，这点呢我们做批评的很难做到。中国大陆有个说法，就我搞什么，我搞当代，我搞什么什么，通常你搞久了以后你就爱上他了，你就不愿意否定他了。比方说我一直我写过一本书关于郁达夫，我自己现在回过头，我要重新出版这个书，我回过头来看我二三十年前写的东西，我其实对他太溺爱了。但是 爱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 对，因为要是他不好，我拼命去替他辩护，要是他不好我为什么研究他呢？但是如果隔了一定的距离以后，就像顾斌教授讲，你要拉开来反省一下，你是不是也太进去了？ 是， 那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他对当代文学会持保留态度，还有跟他学术背景有关。因为他入门开始做中国文学，他是从唐诗啊、魏晋，从古典小说、古典诗歌开始，所以这就有一个很宽的一个视野。比起我们现在很多学者只就现代做当代，当代做现代，只在现代汉语里边打圈圈。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 而且顾教授提出来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就想不到。比如说他说这个外国人对这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个成就，很大程度上是认同诗歌，他倒很认同中国的一些诗人的作品。可是现在在中国，谁还说诗歌啊？这个， 但这个问题会有争论，因为国内会有一派的人认为说，中国现在的朦胧诗以后的诗人，受外国诗歌影响太大。他们几乎是在为外国的出版社、为外国的评论家，包括像您这样的汉学家而写作，而他们已经离开了中国的这个土壤，有这么一种批评。所以诗歌在外国影响很大，可是在中国大陆现在的文学类型里边，散文、小说甚至电视剧都比诗歌影响要更大。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看法。 人家说当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他们太受到了这个外国的影响，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当代诗人他们也会承认这个，比方说欧阳章和驻北京的那个诗人，他也有一次跟我说过，我们离传统中国的传统离得太远。 对， 你现在看中国当代诗歌，你可以完全不知道中国传统是什么的。他一个当代诗人不会提到某一个唐小诗人的诗歌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如果你要了解翻译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你应该知道外国诗人。我翻译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的困难就是在这儿，因为他们受到了各个文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诗歌的影响，但是我不一定看过世界上所有诗人的诗，所以经常翻译比方说欧阳章和还是王在新还是于坚的诗歌，我应该问他们，你是什么意思，这个思想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还是可以这么说，他们的语言是非常丰富，诗里头有好多好多完全新的思想，因为他们真的了解 现代性 modernity 这是什么呢？ 嗯， 跟香港的那个梁炳尊一个样。 哦，那这个我再问问你，像在我们这里最火的作家，就像你说的，这个你们还评奖呢，莫言。为什么你刚才讲莫言是个落后的作家呢？ 这个好像我说的一点有过分，但是呢。什么叫小说呢？什么叫现代性的还是当代的小说？如果你从德国来看，德语国家来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认真的比较好的德语小说家，他的小说不会超越什么一百页两百页，可能小说里头才会有一个主人公。 嗯， 一个德国小说家他会集中在一个人的灵魂之上，比方说有一个瑞士女作家，她用德文写作，她写她的妈妈一个苹果，写两百页，没有写别的， 一个苹果写两百页， 对，一个妈妈和一个苹果的关系写了一百页，语言美得不得了。有一个奥地利作家，他刚刚得了德国最高的文学奖，他写了一百二十页，专门写一个世纪末的维也纳诗人，写他度假读了两个星期的假，语言非常美，基本上没有什么故事他会讲，但是他完全集中在他的思想上。那莫言呢？莫言跟一个十九世纪的叙说者一个样，会讲好多好多故事，会介绍好多好多主人公，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小说里头的人一共可能一百个两百个，另外呢会有三代。祖母有爸爸有年轻人， 三代还轮回转世，一代又一代， 什么都有， 还变成很多动物。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是旧世纪的方法来讲故事。现在在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小说家还会讲什么真正的故事。 而且他不满意，说莫言四十三天就写完了《生死疲劳》，太不认真了吧？咱们这个广告之后可以再聊聊这个问题。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看到这个顾教授讲说，我们德国的好作家啊，世界著名的作家，一天只能写一页。 是， 可是莫言呢，这么多几百页的这个小说，四十三天就写完了，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他没办法修改， 没办法修，做充分的修改是吗？ 是，比方说，我刚刚在德国出了一本小说，才一百页，我写了三年，然后呢，我把它让允许他休息三年。三年以后我再拿出来看一看，可以吗？我觉得可以给出版社出版。 莫言呢现在太红了。 嗯， 莫言其实我倒是不像这个胡斌教授这么批评的，我觉得他有点苛刻。当然你听葛浩文另外一位汉学家来讲，他莫言就是又是最好的，最可以得诺贝尔奖的等等等等，又有中国的草根性，又有现代主义的技巧等等。我自己觉得莫言就是因为他现在整个社会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他几乎每篇作品都得奖，生死疲劳得了红楼梦奖，最近的蛙 是， 你看他也参加，我也参加，我们都是评委，这个中国的南方的一个报纸的评奖，他的蛙又得奖了。 嗯， 所以莫言是整是锦上添花，而且大家都不，他现在怎么写人家都能怎么出版。 对， 所以他也好，王安忆也好，好多作家写好，所以我们私下的都说就文字有点缺乏节制，就是他们的文字啊，就是说他怎么写都能发表，怎么写都能都可以。 所以顾教授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是语言而不是故事，甚至说着重于讲故事是一种过时的做法。 对，故事是次要的。 那么这个语言非得是长时间推敲才能出来一个好的效果吗？ 是，按托马斯曼那个伟大作家的标准， 托马斯曼 每天一个小说家才应该写一页，然后呢第二天应该开始修改，第三天也可能继续修改。 嗯嗯嗯， 这样可以提高语言的水平。 但是对中国作家来说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公认语言好的作家的作品没法翻译，因此他们反而很难获得世界的认同。比方说阿城，比方说张爱玲，就他们的语言在我们的中文圈子里，我们都认为纯就语言来说他们是非常棒的。 嗯， 可是他们的作品翻成了西方的语言以后， 没法保留他们原来的这个 神韵呢， 神韵。所以很多人就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说所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他们根本打一个问号，或者说我们没有必要走向世界，我们本来就在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必要去在乎其他民族的国际的那些认可，或者就是说我们好东西是没法翻译的。您怎么看这么一个看法呢？ 我同意，有一些中国当代还是现代作家很难翻成比较合适的德文， 嗯， 也包括张爱玲在内，我同意。我自己很有困难把他的作品翻成比较好的德文，但是呢，你看现在最复杂的一个当代诗人欧阳江河，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把他的作品翻成比较合适的德文。现在他在德国比较红， 嗯， 所以看作家，看谁搞翻译，一个翻译家他不可能会把所有的中国现代当代作家翻成比较合适的德文，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诗歌比较容易翻译？ 不是，根本不是，因为我也是诗人，所以对我来说翻译诗，比方说翻译北岛，把他的诗歌翻成德文诗，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的背景和我的背景一样，我们都是从那个西班牙朦胧诗派而来的，另外呢，我们都受到了唐朝的诗歌的影响， 嗯，表情也都比较忧郁， 你可也可以这么看， 是吧？ 也可以这么看。 这个我就觉得，就您知道，像中国人他会认为德国人呢、啊，就我们会觉得容易刻板，或者说这种绝对标准， 是 比如说在他这里我就能够感觉到，好像比如说你说这个莫言的这个书又回到了中国章回体，借鉴这个章回体，觉得这个落后吗？你没有新的形式。可是你记，我也记得我听过这个阿城先生他对一个中国作家的评价，他反倒说呢，说这个过去几十年来很多中国作家没有注意到我们传统小说当中一个宿命的主题，比如《红楼梦》，他就章回体啊，这种命运的轮回宿命，哎，他倒觉得又把这个给借鉴过来是一个好的做法，好的评价，这个您怎么看呢？ 那你好像没有看过阿城其他的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的批判，他说过现在中国当代作家他们写的都是中学生写的东西，另外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跟一个四岁的孩子比较起来，刚刚开始走路，旁边还需要两个人帮他的忙走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城比我更可怕，完全否定中国当代文学。 这把底儿掏出来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顾教授，我还听过你批评这个中国当代作家，说1949年以后的作家光想当官，1979年以后的作家光想出名挣钱，甚至还说中国当代作家叫胆小怯懦，不能够发出一个国家的声音。我挺难，你解释一下，你认为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声音？ 如果一个国家有问题的话，国家也需要一个人他站起来谈一谈国家有什么问题。在德国比方说那个格拉斯这个小说家，他觉得我们有问题的话，他会不怕什么公开的说，他有没有道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非常羡慕他，他敢怎么说，他敢怎么做。 嗯，但是你没有考虑到这个中国作家他生存的这个政治环境，或者甚至是这个经济环境等等这些对他的制约吗？ 但是一个作家他应该不考虑这些，他应该听他的心，他应该听他的良心，他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的良心。 最吊诡的就是当中国作家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的话，你越坚持作家这一条，你越能够说出国家的问题。 嗯， 你要是整天想着中国，我出去我是一个代表团，我代表国家，我整天在宣传国家的形式，你丧失了你作家的责任的话，其实你两样都代表不了。 现在我跟一些中国作家聊天啊，我发现他们聊天啊都是跟商人似的， 是 卖了多少， 对， 什么什么马洋的什么我都听不懂，这些词分了多少钱等等。 对， 我就想起你说的，说在国外说你们中国当代文学人家是当通俗文学来读的， 是，对， 这个该怎么解？比如说你虽然说金庸你就认为他是通俗文学， 是， 而且你觉得你看不下去， 是， 为什么看不下去呢？ 因为他用的那个方法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方法来讲故事，另外四五年以后 基本上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能够再讲什么故事，这个故事时代过去了，但是呢我应该承认好像现在还有一批人，他们需要一个小说家给他们讲什么故事，因为他们没办法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世界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在德国当代小说家不一定受欢迎。你应该知道德国出版的70%都是翻译本， 翻译本， 翻译本。另外德国当代看重读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女的，他们基本上喜欢看外国小说， 哈利波特， 他们基本上喜欢看中国小说和美国小说。 哦，他们喜欢看中国小说， 是 故事性强啊。 对，因为也应该说，魔眼有些部分他写的不错， 哦， 这个我承认。但是全部我觉得 受德国妇女的欢迎， 但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 啊。 现在德国40%的人是大学毕业的。 嗯， 所以他 所以普通读者其实也是知识分子。 徐老师，你认不认同他所说的这个故事不重要，小说应该千锤百炼语言？ 这是从纯文学角度讲是这样，从大众文学的角度讲，故事是重要，这个永远是两种，就像一个人类需要。